记录着千年的秀美，大石桥上来相会，玉龙雪山倒映在哥哥的心扉，富丽马酒香会让你陶醉，火把街上的安利声飘进了哥哥的心扉，那些姑娘唱情歌，情歌唱给情哥哥，那些姑娘像花朵盛开在哥哥的心窝，那些姑娘爱唱歌，唱的都是情哥哥，那些姑娘不寂寞，七彩花开满山坡，街上的暗里里我会跳给谁，路过湖边来相会，清脆歌声飘进满山。